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解听力的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lectureOn whales and dolphins and why they get ashore and they swim or somehow get to the beach. 今天我们听的是讲这个鲸鱼和 dolphin。 Dolphin 是什么动物呢？ Dolphin 就是海豚吧。 对了，这两种动物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大批的这些动物呢就搁浅在这个海滩上啊。那今天咱们要听的这个就是讲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嗯，挺有意思的啊。我们在听这个雅思的听力材料的时候，像这种有关于科普、有关于这种生物讲座方面的内容，其实是有点难度的啊。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细细的来分析一下啊，它到底讲了些什么。 通常呢，这个难度的题呢，会出现在每一个 test 里面的 section 4。就是一共就是有四个 section， 那它会出现在最后这一个部分，前面呢都比较简单，对话呀，什么介绍景点啊，找个工作呀，这都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而到了这个第四部分呢，就是学术讲座这一块呢，难度就上去了啊。其中很大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学术类的词汇大家不熟。那我们看这一段有什么学术类的词汇啊。首先呢 field work啊，就是这个 field 嘛，田和地，怎么就 field work 了呢？它的含义是实地考察。那一般像地质这一类的课，还有呢生物这个课、考古这种课，都会有 field work 啊，你去到这个实地去看东西。好，那么这个刚才咱们说的现象，叫 mass strandings， 就是大批的动物都搁浅在海滩上了。 strandings 就是搁浅的意思， strandings、mass strandings 是大规模的搁浅，就是这个动物呢不是说只有一头鲸鱼，很可能是一片啊，这个三体石头鲸鱼那就是非常壮观了。好，那这个说到动物呢，很可能你会遇到这样的词，叫做寄生虫，英文是 parasiteP-A-R-A-S-I-T-E 啊，那受到感染呢，英文叫做 be infested with。 那课文中呢，你会听到这个用法，就是 The animals were infested with large numbers of parasites 啊，被寄生虫感染。那说起虫子，还有一种虫子叫 worm， W-O-R-M。 这个 worm 呢，就是那种肉虫子，像北京长大的孩子比较清楚，就是有那种吊死鬼儿，就是变成蛾子、蝴蝶之前的那个状态啊，那样的虫子叫 worms 啊，蠕动啊，那么爬肉虫子。好，那么再来呢，就是好多动物靠嗅觉，也有靠听力的，听觉的英文就叫做 hearing。H-E-A-R-I-N-G， hear 这个词加了 I-N-G， 那其实人也是啊，听觉非常重要。这个 If you listen to very loud music for over 20 minutes at a time this would damage your hearing 啊，就是听这个大声音的音乐20分钟以上的话，持续这么久的话会损害听力啊，所以 hearing 也有听力的意思。 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就是 toxin 毒啊、T-O-X-I-N toxin 它是可数名词，可以加 s 变成复数，这个词也是需要知道的。 detox 前面加 d-e 就是脱离毒，所以呢它是排毒的意思。 嗯， tox 就是毒吧， 没错 啊、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toxic， 嗯， 就是有毒的， 有毒的、 那么 detox 就是排毒。 d 我们知道就是有一种去掉啊， 对， 降低啊， 这 种意思哈， 没错。 对， 好了，那么说起这个毒呢，好多同学说还学过一个词儿呢，叫 poison， 没错， 对、这个也是毒呀， 也是毒的意思，蛇毒啊什么的、都可以用这个词 poison， 也是可数名词。 那可不可以 depoison？ 没有这样用的，只有 detox 这种用法。就是大家在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喜欢自己去造词，老外他估计他能明白，但是他只是这么说， 听起来比较怪哈。 对， 但是 detox 是可以的， detox 是可以的。 好， 那么这个第一部分呢我们就先预习这些生词，咱们来听一下录音。 好。 Well, with some of you about to go out on field work, it's timely that in this afternoon session I'll be sharing some ideas about the reasons why groups of whales and dolphins sometimes swim ashore from the sea right onto the beach and, most often, die in what are known as mass strandings. Unfortunately, this type of event is a frequent occurrence in some of the locations that you'll be travelling to, where sometimes the tide goes out suddenly, confusing the animal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other theories about the causes of mass strandings. The first is that the behaviour is linked to parasites. It's often found that stranded animals were infested with large numbers of parasites. For instance,A type of worm is commonly found in the ears of dead whales. Since marine animals rely heavily on their hearing to navigate, this type of infest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very harmful. Another theory is related to toxins or poisons. These have also been found to contribute to the death of many marine animals. Many toxins, as I'm sure you're aware, originate from plants or animals.The whale ingests these toxins in its normal feeding behavior, but whether these poiso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lead to stranding and death seems to depend upon the toxin involved. In 1988, for example, 14 humpback whales examined after stranding along the beaches of Cape Cod were found to have been poisoned after eating tuna that contained saxitoxin, the same toxin that can be fatal in humans. Today. 第三个领悟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那这一段录音听完了，我们来 咱们对逐句讲解一下。那先请 Larry 给大家读第一段。 好。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Well, with some of you will go out on field work, it's timely that in this afternoon's sessions, I will be sharing some ideas about the reasons why groups of whales and dolphins sometimes swim ashore from the sea right onto the beach, and most often,die in what were known as mass stranding. 各位下午好，在座的各位有一些人呢会去实地考察，所以说呢今天下午呢就是很及时的，我们用这一节课的时间由我来给大家分享为什么鲸鱼会大规模的搁浅在沙滩上啊，这些原因到底有哪些。那么这种大规模的搁浅的沙滩上呢，其实专门有一个词就叫做 mass strandings 啊。这里边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用法，就是 timely。 It's timely that 后面加一个句子啊，就是现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这个 that 后面的这个事情是很及时的。 timely 就是及时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好多人一看 ly 结尾的总是反应它是名词 timely， 其实它是一个形容词啊、比如说 timely response is always appreciated， 就是及时的回应总是会让人心存感激啊、timely response is always appreciated 啊、英文就是这样。你也可以在写 email 的时候注一句啊，请您及时回复为盼啊，英文就是 I'd appreciate a timely reply， I'd appreciate a timely reply 啊，就是你及时回复呢我会非常感激的意思。好，所以 timely 这个词呢我觉得希望大家好好的去体会啊。好，下面一个呢这个老师继续讲 Unfortunately, this type of event is a frequent occurrence in some of the locations that you'll be traveling to, where sometimes the tide goes out suddenly, confusing the animal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other theories about the causes of mass strandings. 他说呢，这个然而呢，这一类的事件在大家要去实地考察的一些个地区其实是会频繁出现的。这里面 something is a frequent occurrence， occur 它是个动词，是出现，这个动词就等于 appear， 那 occurrence 是它的名词， frequent occurrence 它可数，所以呢课文里面用了 a frequent occurrence， 就是一个频繁的出现啊，所以它就是这个事情它是经常出现的意思。好，这个 occurrence 它会双写结尾的字母 R 然后再加上 ence， occur 这个动词它在变成 ed 的形式的时候，过去式过去分词也一样需要双写结尾的这个 R 啊，因为是一个重读的 R 结尾的词。那么再来呢，在这些地方呢有的时候当这个潮水会突然退却的时候啊，这个动物呢就会感到很迷惑啊，就有点儿有点儿不知所措了。他就说 confusing the animals， the tide goes out suddenly， confusing the animals。 那这个位置呢，这个潮水它应该是有规律的啊，几点涨落呀它都是有一定规律，但是有时候突然一退这动物就有点晕了。 However, there are many other theories about the causes of mass stranding， 但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动物被搁浅在沙滩上的情况呢，还会有其他的许多理论啊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呢第一个理论就是潮水突然退却令动物发懵，所以呢它就动物，你想想它得在水里边，潮水哗一退太快了是吧，动物还没跟着潮水退下去呢蹭就搁浅在沙滩上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好，咱们来看看其他的理论里边还有哪些，紧接着请 Larry 来给大家读。 The first is that the behavior is linked to parasites. It's often found that stranded animals were infested with large numbers of parasites. 好，那么这个第一个理论呢就是动物的这种行为其实是源于寄生虫，就是很经常的会发现到呢这些动物呢身体会受到寄生虫的感染，大量寄生虫就是这个搁浅的动物身上发现了， 就是，寄生虫会控制或者影响这个动物的行为，所以这个动物可能被寄生虫感染以后它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它就 或者就动不了了， 哦， 是吧，哪儿就坏了，所以它就在沙滩上一待。 For instance, a type of worm is commonly found in the ears of dead whales. 大家说有这么一个例子啊，在这个死去的这个鲸鱼的耳朵里面就发现了某一种虫子。 In the ears of dead whales. Since marine animals rely heavily on their hearing to navigate, this type of infest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very harmful. 哎，他说鉴于呢这种海洋的动物其实是非常依赖听力去航行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感染，寄生虫感染到耳朵 它就非常的这个破坏力非常大啊，所以这里边用到的一个词就是 marine animals， 海洋的动物，那就是鱼呀、啊、鲸鱼呀、啊、这些东西。To rely on something， 这个你要形容它的依赖比较大，它的副词呢是用 heavily， 所以课文说 to rely heavily on their hearing， 啊，就是依赖他们的听力，是严重的依赖。Navigate 就是航行的意思， 嗯 啊，比如说从这个大洋大洲，跨着大洋大洲航行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to navigate。啊，那 have the potential to do something， 就是有做什么事情的很大的潜力或者可能性。This type of infest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very harmful。这种情况就是寄生虫的这种感染，就有这种导致大量害处的。严重的这个害处的潜力和可能性。Another theory is related to toxins or poisons. These have also been found to contribute to the death of many marine animals. Many toxins, as I'm sure you are aware, originate from plants or animals. The whale ingests these toxins.In its normal feeding behavior, but whether these poiso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lead to stranding and death seems to depend upon the toxin involved. 另外一个理论呢，就是说呢，这种现象它是和什么有关系呢？是和这个毒素有关系。在许多的这个海洋动物之死中，这个毒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许多的毒素我敢确定的大家都比较了解，都是源于植物或者是动物。那么当这个鲸鱼吃了这种毒，吸收了这种毒之后，它其实是按照普通的正常的情况去捕食，是吧，它就会吃植物，但是呢它会摄入这个毒素，那到底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导致了动物大批的搁浅和死亡，这个呢还要看到底是什么毒素侵入了这个鲸鱼。 In 1988 for example 14 humpback whales examined after stranding along the beaches of Cape Cod were found to have been poisoned after eating tuna that contained sexy toxin, the same toxin that can be fatal in humans. 这里边他就说在1988年的时候，有14只驼背鲸 humpback， 这个 humpback， 这个后背就像骆驼一样，出来两个驼峰，就是个驼背，这一类的鲸鱼啊，有那么14只都是搁浅在这个 Cape Cod 的这个地区的海岸沙滩上了。那么呢他们是中了毒了，吃了什么之后就中毒了呢？吃这个 tuna 啊，吞拿鱼，这个鱼之后呢，它这个毒素随着鱼就进到了鲸鱼的身体， 肯定是破坏了它的神经系统， 估计是， 所以它游泳也不会找方向了。 而这个 tuna 鱼呢，它就含有这么一种毒素叫 sexy toxin， 而这个 toxin 这种毒素对于人类来讲也是致命的。这个 toxin 你不用管它，但是这个 fatal 这个词，致命的，大家需要知道， 就是致命的，就是这个单词 fatal 啊。 比如说when doctors make a mistake, then the mistake must be fatal. 就是当医生要是犯一个错误的时候，基本上这个错误就是致命的。你可以说这个 fatal 形容词，致命的啊，就导致人死的。好，他说呢，这个例子就是 Cape Cod。Cape Cod 这个地方呢，在美国东北部，还是挺有名的，许多的托福考试、听力、写作啊等等，都会提到这个 Cape Cod。 好的，那么逐句讲解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再听一遍录音。 Well, with some of you about to go out on field work, it's timely that in this afternoon session, I'll be sharing some ideas about the reasons why groups of whales and dolphins sometimes swim ashore from the sea right onto the beach and most often die in what are known as mass strandings. Unfortunately,This type of event is a frequent occurrence in some of the locations that you'll be travelling to. where sometimes the tide goes out suddenly, confusing the animal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other theories about the causes of mass strandings. The first is that the behavior is linked to parasites. It's often found that stranded animals were infested with large numbers of parasites. For instance, a type of worm is commonly found in the ears of dead whales. Since marine animals rely heavily on their hearing to navigate, this type of infestation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very harmful. Another theory is related to toxins or poisons. These have also been found to contribute to the death of many marine animals. Many toxins, as I'm sure you're aware, originate from plants or animals. The whale ingests these toxins in its normal feeding behavior, but whether these poiso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lead to stranding and death seems to depend upon the toxin involved. In 1988, for example, 14 humpback whales examined after stranding along the beaches of Cape Cod were found to have been poisoned after eating tuna that contained saxitoxin, the same toxin that can be fatal in humans.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把今天听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词汇再挑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复习和巩固。 好，这在听力的过程中呢，有两个词长得非常像，一带而过。一个是呢 infest， 一个是 ingest。 ingest 这两个单词呢，就是 fast 和 jest 这两个辅音字母不一样。好，咱们来看一下 infest， infest、 它的意思是寄生，对吧？寄生在某个上 面，不是，就是感染啊、 就是被寄生虫感染的意思。 对，所以呢、这里边会听到 animals were infested with large numbers of parasites 啊、就是被寄生虫感染了。 嗯， 好，那 ingest 是怎么回事呢？我再说一遍这个句子啊，大家看能不能猜出来这个词的含义，是 ingest， 嗯， 就差一个字母、The whale ingests these toxins、in its normal feeding behavior。 明白了，它是吃下了，它是吸收了，吞下了这个、含有毒素的食物。 好，所以 ingest 呢，它是摄入，但你也可以说人吃东西也可以用 ingest， 它是比较这个科技的一个表达，吃、 非常官方的，在科普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个单词哈。 对、 那平时我们说这个吃的话就是 eat， 对，或者是 consume， 对。 那你要是说我摄入脂肪过多啊，会导致许多疾病，你可以说 if you ingest too much、fat， you will have a higher risk of having diseases。 对， 没错哈、所以这是摄入，这个是非常 就是有点偏医学的那个色彩的吃。 对，平时口语中不会这么用。 没错，那个中文也是一样，中文会说摄入过多脂肪，而不是直接说吃脂肪，就是咱们吃的可能是肉，但是摄入的是脂肪，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有一些含义的区别。好，区分完这两个词呢，就是再给大家一个讲解的，就是 feeding， F-E-E-D-I-N-G， feed 有喂养的意思， feeding 呢就是有喂食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呢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一段呢可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听起来应该不是特别的难啊。虽然这个也是一个学术的东西，那大家把 toxin 这个词记住了就可以了。再来一个句子啊，给大家练一下。 toxin 就是许多的毒素，人身体里边有许多毒素的时候会感觉不舒服，英文可以怎么说呢？ People will feel uncomfortable if we have too many toxins in our body。 对了，啊，这里边 toxin 呢，对于它的可数和不可数，咱们中文是很容易给它弄混、弄坏、弄乱，因为中文感觉毒素这个词其实是不可数的，但是英文呢，它是可数的，所以呢，就会有 toxins， many toxins， 而你不能说是 much toxin。所以呢，刚才那一句话就是 when there are too many toxins in the body。You may feel uncomfortable、在你的身体有太多毒素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不舒服。